常咁運作咧，會唔會都可能係就住一啲可能係未有呢、這個有效通風嘅一個情況，向翻食肆去到反映咧嚇。咁、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林志恩啊，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一位工程專家同我哋傾啦。電話旁邊咧就有餐飲處所換氣量或空氣淨化設備工作小組嘅主席袁柏良啊，袁柏良你好。 你好啊，卢宇光啊，子欣你好，系。 想问下就住呢个屯门卓尔广场海港酒家换气量通风不呢个先风量不足嘅情况咧，其实处方有冇都同你哋小组去到沟通啊？ 嗱，其实我哋就开咗会嘅吓，咁、就早日开咗会咧，就处方就汇报咗嗰、那個呢間食肆嗰個情況啦，通風情況，咁我了解到咧，佢係嗰個先風量啊，同埋嗰個換氣量咧係唔足夠嘅，咁亦都佢哋應該相關嘅食肆咧都要有啲嘢執整啦嚇，咁、第一基本上都要大清洗啦嚇、既然佢咁多嗰、那個案例度出現，咁就至於你正話提到係咪開咗咧，這個我就唔掌握到個情況啦。咁理論上佢應該都要有啲時間去做清潔啊，或者佢個換氣量不足啊，睇下係咪啲機組有問題啊，執整一下嘅需要啊。 即係我想問其實處方有冇證實咧，即係呢個嘅呢間酒家嘅一啲通風機咧，佢哋係咪正常運作咧？以及就係、即係都有食環署都講到話，嗰度個地方個佢係有未獲准許之下更改通風系統，那個情況又係點樣㗎？ 嗱，其實兩樣嘢啦，我哋掌握到嘅資料就係話，佢嗰啲抽風機咧，其實佢有一個額度嘅，譬如佢係幾大嘅抽風機，咁佢嗰個佢有一個叫 name plate 嘅一個牌咧，就講佢嗰個可以抽風幾多嘅，咁但係實際咧，原來抽唔到嘅度出嚟，咁嗰個機組係咪佢運作上有啲問題啊？或者係個設計上嘅問題啊？這個我哋都要處方去跟進啊，了解啦。咁但係佢量度出嚟咧，嗰、那個先風量咧係唔足夠嘅嚇，咁就呢個都係實在嘅，就靠量度到出嚟噶。 嗱，咁你過去咧即係做過一啲即係譬如酒樓嘅視察工作啦。其實一般嚟講咧，如果我哋講一啲食肆佢嗰個通風量不足咧，其實係通常係因為佢個機件或者個喉管設計上面嘅問題啊，還是一啲操作上面嘅問題咧？譬如我頭先所講，可能落床嘅時候嗰啲員工熄咗嗰啲嘅先風機，而導致成個換氣量不足咧。 其實如果喺疫情之前咧，喺個發牌制度底下咧，其實佢個場所裏面咧，每一個人咧都有個先風量嘅。譬如每一小時十七立方米每一個人。咁而換算咗，基本上一個即係粗略估算咧，大約有四次換氣量嘅先風。咁我哋喺因為疫情底下咧，就要求啲食肆就加大個換氣量，因為全世界即係冇除咗口罩去食嘢個室內咧，嗰、那個風險係相當高嘅嚇。咁、一個即係室內呢、這個通風不良而引致嘅傳播咧，呢、這個全世界都有案例㗎啦。咁所以政府同埋專家咧制定嘅六次換氣量，咁應該如果佢做到嘅話，佢機組夠大咧，佢就可以就調校嗰個機組啦。譬如嗰個風扇可以搞大少少啊，咁如果佢有啲水位嘅可以做到啦。如果做唔到，用個替補方案。替補方案就係一啲空氣嗰啲淨化設備啦，佢清新機咧，其實佢就係冇一個室外空氣嘅，佢靠裏面嘅空氣循環經過一啲高效能粒子過濾器咧，將啲空氣潔淨咗嘅，所以就唔存在佢將一個室外空氣抽入裏面嘅，反而呢個咧就會令到個室外空氣咧會即係唔會係熱咗嘅嚇。咁就我哋睇到過往一啲案例，譬如上環嘅食肆同埋今次嘅食肆咧，都係嗰個先風量咧就係唔足，或者有地方唔均勻。咁亦都有啲情形底下咧，又因為嗰啲運作不良啦，譬如壞咗唔知道，冇開到，落場嘅時候比較長啦，譬如佢喺晏晝食飯之後咧，到夜場之間都有幾小時嘅。咁有啲同事就可能熄咗啦，食肆嘅同事，咁亦都可能唔係記得開翻啦，咁所以都再存在咗一啲咁即係問題啦。我哋見到好多例子係咁樣嘅。 咁你會點樣建議？譬如話係一啲下晝落場時間，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呢啲嘅通風系統咧？點樣開？即係幾時要再開翻佢咧？ 嗱，我哋都睇到咧，因為好多員工都唔係專家嚟嘅，佢哋未必識得呢啲通風啊或者機嘅。其實如果佢用一個先風機咧，其實好容易嘅，即係嗰啲空氣清新機咧，佢擺咗喺度，譬如有啲燈指示燈咧，有冇著到可以睇到 啊，同埋嗰啲大嘅機組咧，譬如落場嘅時候刪制咗啊，到開翻嘅時候咧，其實有啲大掣可以開翻嘅，有啲控制嗰啲咁嘅 panel 咧，其實佢哋可以，你去直至佢哋有啲喺嗰個收銀地方或者一啲員工地方咧，係有一啲控制嘅。嘅版面可以控制到嘅，所以其實佢哋只係個食肆負責人咧，就制定一啲，譬如一啲指定嘅員工，就俾少少訓練佢哋啊，因為佢有通風承辦商做佢哋嘅呢個系統嘅，咁啊叫佢哋講解一下俾啲員工，指定某一啲員工或者一啲更表，就希望佢定時去檢查或者睇下落場之後開翻之後點樣做，咁呢個我哋都驚啲。即係啲食肆負責人唔知嘅，咁先前亦都做咗一個所謂恆常運作嘅指引，一個清單咧，就已經喺網上咧早輪已經俾咗啲食肆可以睇到。咁今次咧，我哋嚟緊咧一兩日咧，就機電署同埋食環署就拍出個短片添啊，整個短片咧就可以整就有啲嘅示範啦，點樣做嘅。咁我哋希望即係唔係淨係話。一啲處方去巡查或者係懲罰啊咁樣咯，即係有啲教育嘅成分喺度教佢哋咯嚇，即係都呢個小組亦都係提倡，即係大家即係瞭解點樣做，真正係點樣去做咯嚇，就唔係話即係下下都罰咁樣咯嚇。 我都有一個技術上面嘅問題想請教咧，就係因為而家嗰啲食肆咧都會裝嗰啲隔板噶嘛，每台其實嗰啲隔板又會唔會影響個換氣量嘅咧？ 嗱，呢個問題亦都好多，即係有討論嘅。譬如喺外國啊、美國都有討論嘅。其實隔板咧，我哋睇過啲研究咧，如果隔板唔係落到地啊，即係由頂落到地咧，就應該就唔會十分影響個通風嘅。譬如而家食肆係即係喺一個台面就加高少少咧，其實有啲研究做過咧，其實只要底下咧係通到風咧。個風咧係可以流動到咧，個影響都唔會十分大。但係個板嘅實際用途係有嘅，因為一個短距離咧，大家即係除咗口罩、食嘢、傾偈咧，都有一啲粒子咧，隨住你呼吸講嘢咧，都會噴咗出嚟嘅嚇。咁、大家可能唔知道咧，以萬計嘅，即係如果開口講嘢咧，如果量度過一個好細微米嘅粒子咧，係好多嘅嚇。咁、所以咧，個板咧就可以幫我哋隔咗一啲。短距離嘅傳播喺隔離嘅台咯，當然你面對面就唔可以避免啦。所以譬如你屋企人食飯咁，你可以傾偈，咁都避免唔到嘅嚇。咁、所以就如果係隔離台咧，而家擺塊板喺度咧，係有啲作用嘅嚇。 嗯，其实咧呢个嘅要求去到提高嗰个换气量嘅规定咧，其实去年四月尾已经开始啦。咁其实运作咗一年几以嚟咧，咁会唔会话都有啲通风系统咧，都可能已经系即系可能啲食肆日日咁开住啊，会唔会出现一啲运作嘅问题？你又会觉得即系应该点样去做维修保养？食肆嘅负责人点样先去察觉到啊啲通风系统可能会有问题，要去出去做呢个维修咧？ 嗱，其实唔係疫情底下咧，所有嗰啲工程系統都一定要做維修保養噶啦，即係唔係話佢哋常開，其實而家啲商場啊、屋企嘅冷氣機啊，你都開住嘅。咁只不過你自己察覺到，譬如你定時啲隔塵網去清洗啦，有冇留意一下有啲特別嘅耳聲啦，即係嚇突然間好響啊咁你知道啦。同埋啲機組有冇開到咧？好多時你行埋即係細心聽一下。同埋用佢手去摸下佢咧，佢有震動，你知道佢開咗咯。即係呢啲最簡單嘅方法，知道佢係唔係運作緊啦。咁至於維修保養咧，其實佢有通風承辦商咧，都可以做一啲定期去檢測嘅。咁呢個亦都唔係話即係今天疫情，即係系統嘅維修保養需要。其實所有嘅系統都要。譬如大家有架車，你都會定期去年檢啊，換下 filter， 換下機油啦。即係依個我諗都係一個好必須嘅，大家應該都要去做嘅事嚟。 咁但係嗰、那個換氣量咧，又會唔會同嗰、那個譬如食肆嘅位置有關係咧？因為我都記得咧，去年有一個情況就係有一間食肆係喺地庫嘅。咁呢個又會唔會令到佢喺嗰個通風上面係難啲做到要求？ 半分鐘時間啦。 嗱，個地庫其實唔係一個問題，只要你咧將個先風送入去，同埋有風抽走。即係有一個送風咯，通風，即係要有流動先得咯。即係佢喺個 basement 都係冇問題嘅，只要佢設計上面咧係通風送風同埋排風係設計妥當就得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袁柏良，多謝你啊。

自由風節目咧就討論緊咧係屯門卓爾廣場海港酒家咧就爆發咗新冠病毒感染群組啦。咁有機電工程署嘅人員咧視察咗之後咧就發現呢個嘅酒家嘅鮮風量咧同埋換氣量咧都係低過標準嘅。咁頭先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就講到話咧，咁啊呢啲群組爆發之後咧，咁就會同食環署啊、機電署啊就一齊調查啦。咁就都會要求咧係呢個嘅呢個食肆啊係到改善嗰個通風嘅設施啦，咁都要經過咧機電署嘅檢查咧，先至可以咧恢復翻正常嘅營業啊。咁佢哋而家咧係要停晚市同埋兩人一台嘅。咁啊，各位點樣睇呢個食肆嘅換氣情況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啊。咁啊，林志恩啊，呢個時間都請嚟一啲嘅飲食業界嘅人士同我哋講下啊，究竟呢啲嘅通風系統啊，咁其實而家運作成點嘅咧？電話旁邊咧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啊，黃家和你好。 大家好， 系你点样理解今次即系又有酒楼出现一个感染群组情况咧？ 呢个情况当然啦，机电署去检查过，咁认为因为通风系统唔符合规格而导致到可能有机会爆发一啲群组嘅感染。咁呢方面当然即系站喺机电署或者专家嘅立場嘅話咧，咁我亦都唔能夠話佢哋做得唔啱嘅。咁但係之前咧，好多即係最初期啊啲專家去推出即係通風嘅設施嘅呢個概念嘅時候咧，咁我哋亦都喺即係如果餐飲業界都真係好聽話嘅，咁絕大部分嘅食肆咧，除咗有一啲食肆喺個客觀環境上咧未能夠安裝一啲通風嘅系統或者安裝嗰、那個空氣淨化嘅設施之外咧，咁其實絕大部分嘅食肆都根據政府嘅要求咧，係做咗呢一方面嘅措施噶啦。咁包括甚至係喺個通風要加建一啲改動嘅工程啊，要購買大量嘅唔同嘅，因為一啲通風嘅設施咧，其實可能係需要重新要做一個換氣嘅系統嘅。咁呢個咧有好多食肆，特別係一啲大型嘅食肆咧，都已經係有咁樣做到。咁當然啦，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咧，佢未必係可以全部係做曬一啲換氣，譬如話六次呢個要求。咁但係咧，亦都有相信咧有安裝咗個淨化空氣嘅設施喺度嘅。咁呢啲咧其實已經係某程度上咧係符合咗政府嘅要求。咁同埋前期嘅時候咧，因為政府有一啲指引出嚟啦。咁喺我哋飲食業界嗰度咧，咁亦都係做足嘅要求嘅。咁過往呢段期間咧，咁其實一直都冇話特別是因為通風的設施而爆發很多的群組的染疫，但是有個問題呢，就是現在有可能就說一些通風的系統的在個定期維修或者一些隔塵網之類啊，就沒有跟個程序去做啊之類咁樣。咁呢個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疑問嘅，因為最初期嘅時候咧，政府所推行呢一個措施咧，可能亦都係因為都幾趕急嘅，咁同埋其實亦都有市面上咧冇足夠嘅空氣淨化機喺度嘅，咁好多設施咧，其實如果根據即係政府嘅一啲條例嘅話，亦都要有一啲承建商咧，或者係要一啲有資歷嘅資格嘅人士咧去簽署，咁然後先至係可以證明嗰啲系統係 下部規格嘅。咁、 okay, 所以過往咁多時間嚟咧，咁其實我哋都照足功夫去做。 明白好。都想再去到問一問聽眾啦。咁大家點樣睇呢個食肆嘅換氣量嘅問題咧？咁大家譬如去到食肆嘅時候，大家又有冇留意一下個食肆嘅通風啊、換氣係點樣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 嗱、除咗咧食環巡查之外咧，其實食肆咧，尤其是啲前線員工咧，係點去做？點樣去做一個即係檢查通風量工作？因為尤其是一啲大嘅食肆咧，其實可能佢唔同位置嗰個通風量都會有分別。其實食肆自己點樣做呢個檢查工作嘅咧？ 嗱，食肆嘅檢測咧，如果係一啲中小型嘅食肆，特別一啲全香港其實真係有好多啲細間嘅食肆，根本上咧就冇咁嘅知識咧去檢查自己本身嗰個系統係咪合乎換氣六次啊之類嘅一啲要求嘅，咁亦都係會靠一係咧就承建商佢或者一啲供應商。佢提供嗰個設施嘅時候咧，咁可能會由佢哋定期嚟到去做個檢測。另外一方面咧，一啲大嘅集團咧，咁亦都會佢自己可能係有一啲維修嘅隊伍嘅。咁特別喺而家疫情之下咧，咁有啲大嘅集團都組織自己本身嘅一啲員工咧，係專門去做一啲。防疫嘅檢測啊之類啊咁樣，咁所以咧可以睇翻咧大嘅集團可能係有一啲利好嘅因素去做呢一方面嘅程序，咁但係中小型特別係小型甚至微型嘅一啲食肆嘅話咧，自己本身真係冇呢個能力同埋冇咁嘅知識咧去做嗰、那個。即係清潔啊，或者嗰、那個換氣究竟係咪合乎嗰個規格？咁就算係清潔咗啦，咁究竟係咪清潔完，即係自己清潔咗啦？清潔完之後，究竟係咪都符合翻之前個規格咧？這個我哋唔知嘅喎嚇。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即係政府又冇好清楚嘅指引。即係俾一啲食肆啦，如果佢採用咗某類型嘅設施嘅時候，佢應該嗰個程序上應點樣去做翻嗰個維修或者一啲檢測咧？咁同埋應該係譬如話承建商嗰方面需唔需要或者一啲供應商方面需唔需要負翻個責任咧？因為呢一方面供應商所提供嘅一啲設施嘅話。食肆就直接採用嘅啫嘛，咁對佢嚟講已經係符合咗政府嘅要求啦。咁而供應商同承建商嘅話，個責任咧會唔會應該喺翻佢哋度咧？咁同埋政府出嘅指引，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顧問專家嘅一啲指引嘅話咧，其實我哋都覺得。有時亦都唔係話太過清晰嘅。咁早期嘅時候，我都好記得咧，就係、譬如話要換氣六次，甚至嚇、有啲專家提到要換氣，好似要同醫院嘅換氣量一相符啊咁樣。基本上我哋係做唔到噶嘛。咁呢啲咧，我哋亦都係曾經係做過，即係有好多爭拗嘅。甚至咧有一啲工程界嘅人士咧，都覺得換氣呢個措施嘅話咧，究竟係咪有效咁樣去防止嗰個疫？情或者病毒嘅擴散咧，這個仍然係有少少嘅爭拗喺度。 Okay. 好啊，咁啊，黃家和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黃家和咧就係香港餐飲聯業協會嘅會長嚟噶。咁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o again. 最近咧，萧叔叔喺一个网站咧就睇到一句说话，咁呢个说话就来自一个墓碑上面嘅。咁啊，呢个墓碑上面咧就 quote 咗一首诗，一个叫 Percy Shelley 嘅一个诗人嘅诗句，同死亡有关嘅，我觉得几有意思，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佢话 ：All things that we love and cherish, like ourselves.must fade and perish. 第一件事押韻先啦， cherish and perish. All things that we love and cherish, 每一样我哋喜爱嘅，每一样我哋珍惜嘅，珍而重之嘅东西， all things that we love and cherish, like ourselves, 就好似我哋本身呢个人一样，或者呢个生物一样， must fade, 都会系褪色啦，减退啦， and perish, 完全系消失嘅。几有意思 ，Percy Shelley 嘅一个诗句 ：All things that we love and cherish like ourselves must fade and perish， 喺一个墓碑上面见到几有意思。咁啊，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锦英苑锦雅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林之恩啊，呢、這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疫苗嘅发展啊。咁其实咧都见到咧，有啲嘅药厂啦吓，呢个美国药厂莫德纳咧，早前就话咧就系同紧香港政府喺度商讨咧，就系寻求引入全港第一只针对 Omicron 变种病毒嘅疫苗啦。咁而咧，其实我哋香港打开嘅 BioNTech 啦吓，同埋佢辉瑞啦吓，亦都讲紧咧佢哋研发紧新嘅疫苗啦，可以加强人体对于 Omicron 产生嘅免疫反应。咁究竟呢个所谓第二代嘅疫苗啊，那个技术系点样嘅咧？咁而如果即系香港要引入嘅话，咁又应该去点样打法咧吓？ 系因为咧，我谂而家咧，因为有疫苗通行证的规定，其实很多听众都打了三针了应该。所以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问题就是有新疫苗，那我们是不是又要再打一针呢？即是可能要打四针呢？另外呢，就是这个第二代疫苗呢，其实它是可以所谓叫做包含到哪一类型的病毒株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所讲的那个药厂它的研究进度呢，就是针对 Omicron BA.1 啦。但是呢，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病毒株呢，即是亚型呢，都包括 BA.4或者 BA.5 嘅，咁所以再计埋即系药厂真系做完成个临床测试喺香港可以用得上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即系追唔追得上嗰个变种病毒嘅演变咧？咁同埋最后就系一个疫苗选择嘅问题啦。因为其实而家我哋香港有两个技术平台嘅疫苗，即系灭活同 mRNA 啦。但系头先陆宇光你提莫德纳同辉瑞都系同一个技术平台嚟嘅。咁如果我哋将来有第二代疫苗嘅时候，又需唔需要继续提供滅活疫苗去俾市民選擇咧，咁都可以同專家去傾下。 咁因為即係香港大學醫學院啦，都同國藥集團咧係研究緊呢個第二代嘅 Omicron 變種病毒嘅疫苗嘅做緊呢個臨床試驗啦嚇。咁究竟又點樣選擇法咧嚇？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啊，崔俊明你好， 係兩位好，係。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咧？就呢個莫德納同埋輝瑞 BioNTech 咧，佢哋研發緊第二代疫苗，同而家我哋打緊呢隻有咩唔同咧？ 嗱，其實大家都知道莫德納同埋輝瑞 BioNTech 咧，都係同一個技術平台嘅，就係 mRNA 啦。咁其實咧，而家我哋打緊嗰啲咧，即係當然啦，又係 BioNTech 嗰只都係 mRNA， 不過個株型係唔同嘅。咁啲嗰啲就係我哋講緊係唔係第二代嗰啲病毒啦，因為而家第二代講緊係 Omicron 啊。咁而佢哋嗰啲係講緊係一啲我哋叫做係原始株型啦嚇，咁所以就唔同嘅。好啦，莫德納咧都係 mRNA 嚇，佢嗰個株型咧都係Omicron 嚟嘅。咁我哋講嘅 Omicron 係邊種類咧？邊一個價咧？就係講緊 BA.1 嘅。因為佢哋嘅臨床試驗係講緊係半年前嘅。咁半年前嗰時流行咧就係 BA.1。咁但係啦，頭先你哋都有提到啦。咁而家流行係 BA.4 同埋 BA.5 得唔得㗎？咁現時嚟講咧，輝瑞同 BioNTech 咧就有數據咧。疫苗咧都可以對 BA.4 同埋 BA.5 咧都有效，不過就係嗰個抗體水平冇咁高咁解啫嚇。咁所以而莫德納嗰啲數據就比較少啲，暫時未知佢得唔得嚇。咁但係將來嗰個第二代嘅疫苗嘅意思咧，就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淨係 Omicron， 另一種咧就係 Omicron 再 BA.1 再加埋一啲原始株型嘅，係啦。 可唔可以都请你咧去具体讲下咧？其实我哋讲紧嘅第一代疫苗咧，同第二代疫苗咧，佢对于 Omicron 嗰个中和反应咧，个分别会有几大？ 哦，好大分别咯。因为第一代就顾名思义啦，即系最初我哋嘅原始猪型嗰啲发展而成啦吓，咁所以佢哋系打两针第一代咧，根本系已经好多研究发现到咧，系已经唔足够。去對付翻呢個 Omicron 噶啦，因為點解咧？第一就係因為佢就算有中和抗體都好啦，第一段時間一般嚟講係講六至八個月咧，佢個抗體水平就會係低跌咗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嗰個我哋叫刺突蛋白嘅變異咧，佢認嗰個病毒咧係 Omicron 嘅病毒咧已經冇咁大嘅能力啦，咁所以咧已經證明咗兩劑。第一代咧係唔足夠，一定要打三針，所以而家香港政府都係，或者其他國家都係噶啦，叫啲市民盡量都打第三針啊，咁免疫系統差，甚至乎要打第四針添。咁所以第二代係咩意思呢？第二代咧就係、是、正正係針對一啲 Omicron 嘅啊，就會係會好啲啦，因為其實因為而家流行緊咧都係講 Omicron 品種嚇，咁、所以呢個就會針對性對住 Omicron 去補打噶啦。 嗯，咁头先我哋都提到咧，咁而家香港都唔少人系打咗两针以至三针啦。咁嚟紧如果有第二代嘅疫苗出现嘅时候，咁其实呢啲市民系咪都需要再打第二代嘅疫苗咧？ 系呢、這个问得好啊，因为其实而家打通常嚟讲，而家市民多数都要打第三针啦，即系医护人员都要打三针啦，吓咁先至可以去一啲处所啦，吓咁其实咧就简单嚟讲咧，第二代咧，譬如就一个。市民是完全沒有接受過任何這個新冠肺炎疫苗的，那就要打三針第二代，是的。如果打了兩針第一代呢，就要打一針第二代的 Omicron 疫苗。好像大多數人現在多數都是打三針那些呢，都是補打一針第二代就足夠的了，暫時來說，因為它的臨床試驗呢都是以這樣的形式來做的。那至於需不需要再補打就未知，但起碼如果市民是打了三針咁、就要打一針第二代啦，如果兩針就都係打一針嘅，係 咯。你覺得呢個建議係呢個係一個建議啊，定係你覺得都必須要打到第二代嘅疫苗，先至對於而家個流行病毒株有一個足夠嘅保護 咧？這個問得好嘅，咁即係簡單嚟講，即係話俾市民聽咧，第一代係唔足夠啦，已經咁所以咧，就算有打第三針或第四針咧，都唔係針對性咁大。雖然你話其實 Omicron 有一樣嘢要特別嘅，佢就算係 BA.4 加 BA.5 而家流行嗰啲咧，佢對住院啊同埋死亡率都冇咁嚴重嘅咁但係如果你針對對付 Omicron 咧，一定要打一針咁解啫咁所以你見到無論打兩針舊嘅款。上次三針的第一代舊款都要補打一針下去的， 即你建議是必須再打是 要的，要必須再打的、因為其實雖然你說入院和死亡都沒有以前那些、不是 Omicron 品種那些那麼嚴重，但是始終你要好像有流感針、你每年的豬型都不同，你要補打、去保護，其實最主要是個老人家和一些即身體免疫系統受到抑制、長期病患者這些人士更加要補打第二代針。 剛才我都提到那個疫苗選擇的問題，因為現在、第一代疫苗在香港來講有滅活和 mRNA 的，我們剛才提到莫德納和輝瑞都是相同的技術平台，如果將來有第二代的新冠疫苗，其實是否都需要考慮有第二代的滅活疫苗是給市民選擇呢？ 是其實我覺得香港在當然啦，即係話香港抗疫是咪真係做得好差？我覺得係即係見仁見智啦。不過我覺得香港起碼在疫苗接種方面咧，係比好多國家都做得好嘅。點解咧？有得揀啊！喺外國咧，根本係政府話你要打邊隻平台，你就要打噶啦，係冇得揀。嗱，我相信啦，即係雖然轉咗即係轉咗界啦，即係轉咗政府管理嚇，咁咧就係都會有滅活啦，同埋 mRNA 揀。嗱 ，mRNA 咧。當中又有 Moderna 同埋 BioNTech 咁、但係就 BioNTech 嘅數據暫時比較多啲啦嚇，咁同埋佢可以去到 一個月 大，係啦，咁國內咧就有滅活啦嚇、我相信都會引埋滅活疫苗係第二代嘅，不過第二代要打兩針嚇、因為佢嗰個有效率冇咁高嚇。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多謝你啊。 好噶，唔該。 崔俊明咧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噶。咁啊，究竟香港會唔會都引入呢個第二代嘅疫苗咧？幾時會引入咧？咁呢個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啦嚇。 係啊，而家其實嗰啲藥廠都係尋求緊特區政府去批准引入呢一個新嘅 mRNA Omicron 疫苗嘅啫。 好，我哋聽聽交通消息。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对出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丽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维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浸会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四恒生中国企业79.14升6.2，友邦保险84.75升1.9。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瑞宝百货、大凌集团、胜利管道、富源国际集团和星光文化。五大跌幅股份是融泰集团、外高集团、蒙古能源、逸晨集团和中国富强金融。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08，瑞士法郎0.955，加元1.283，人民币6.689，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629。港金系报17,110，比上日收市跌咗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4.56，卖出价1,825.07。港汇指数报99.7，冇升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一啲临时嘅封路措施啊。咁啊，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为咗要配合警方行动啊，现时西九龙嘅汇民道介乎西九龙站至柯士甸港铁站嗰段咧，来往方向都系需要封闭嘅。汇民道介乎西九龙站至柯士甸港铁站嗰段，来往方向都要封闭，本来经过度嘅巴士全部都要改道行驶。经过时间咧，请留意啲临时路牌或者警员喺现场嘅指示啦。有宗交通意外同大家报告，喺九龙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就有坏车阻路。咁啊，现时嗰度嘅龙尾啊塞翻去呢个将军澳隧道嗰边嘅，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好多车啊，港岛去九龙嘅龙尾分别去到文康街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就去到演艺学院同埋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塞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嘅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咧，东区走廊去柴湾之前，北角城市花园嗰度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啦，对出嗰度其实清咗长一段时间噶啦，不过都仲系较为多车。九龙方面咧，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洗衣街一带交通繁忙嘅，龙尾去到九龙医院附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一路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嗰段咧都系多车嘅。而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去到九龙湾德福花园段亦都系多车。新界咧西贡嘅清水湾道近住白沙湾码头段，现时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嘅。去西贡方向龙尾去到北围。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至到丽景村段亦都系多车啊！咁啱啱收到消息咧，之前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对开嘅坏车走咗，不过车龙都需要啲时间消散嘅，经过时间小心同忍让啦。屯门公路元朗新墟同埋青山湾段亦都系多车，元朗公路去锦田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亦都系交通繁忙。大埔公路就去上水啦，近住沙田市中心段都系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同埋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好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爷爷唔准锡佢，要锡晒我。 食啖水烟打卡先。 老婆仔，你话以后净系锡我嘅？ 成日话要锡自己多啲，我要戒烟。 等我米点，我话你知，所有吸烟产品通通有害，记住乜烟都米点。想戒烟，不如多做运动，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只要有决心，一定戒得啦！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锡人锡自己，咪锡支烟。 国剧夜场，袁咏仪、宋佳、宋祖儿、陈赫、张超主演《盛装》。 随住新媒体迅速崛起，时尚杂志《盛装》喺转型嘅时候面临主编空缺，由宋佳饰演嘅副主编陈开儿踌躇满志，但系集团就任命咗袁咏仪饰演嘅萧红雪为新主编。但新人士又会否带嚟风暴呢？ 国剧夜场《盛装》 6月28和29号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香港公营房屋发展始于1953年石硖尾寮屋区大火，政府在原址兴建骰字大厦安置灾民。骰字大厦每座6至7层高，一共29座，亦即是后来的石硖尾村。政府其后在全港兴建公共屋邨。在公屋发生的故事，亦是不少香港人的成长故事。 小学放学之后，每日都会去柴湾舅母家里暂托。当时的公屋就只有一个空间，是没有房的。露台就是厨房和厕所。几乎每一天都会看舅父在洗衣机旁边汤鱼。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当时的环境是挺挤迫的。重建前的兴华村白天的街头就会有人打吸毒针，细个嗰阵咧就唔敢着拖鞋去行过。97年之后，柴湾兴华村重建，亦都令到社区整体嘅面貌咧有所改善。 截至2021年3月，香港有189个公共屋邨，公屋单位数目超过804000个，公屋住户786000几户，居民211万几。平均每户有2.69人。 大约是10年前左右，公屋仔是人生赢家这句说话渐渐成为了不少人讨论的焦点。也都有人感叹，这个是年轻一代躺平不思进取的反应。其实用住在什么地方去区分一个人有没有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傲慢。公屋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公屋本身的居住环境有所进步，同埋近年所谓的纳米楼非人性的居住环境是有关。 1997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是6.5年，多年来轮候时间都是社会关注焦点。截至2022年3月底，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是6.1年，长者一人申请平均轮候时间就是4.1年。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锦英苑锦雅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6:44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林智恩啊，呢一节嘅节目咧，想同大家探讨下咧，关于系政府系研究紧咧，系咪就住咧打击假新闻咧，去到立法呢个问题啊？咁其实政府咧就都多次都讲啦，就而家研究紧同埋检视紧，系咪应该要去到制定或者修订法例咧，去到打击咧假新闻嘅散播？咁之前咧民政局嘅处理局长咧陈积志都讲到话咧，相信咧可以今年嘅年中咧就完成有关咧就对。对于其他国家啊、地区啊，去到应对假资讯嘅研究咧，就去作出有关嘅建议嘅咁。咁见到最新嘅情况咧，就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咧，就接受《星岛日报》嘅专访啦。咁都再讲多少少咧，对佢对于咧系打击假新闻立法嘅一啲睇法嘅。咁佢就话咧系嗱，而家其实系咪立法定系制定行政措施咧，都未有定案嘅。咁但系咧就对于假新闻嘅定义咧，就有个讲法啦，就系话咧系咪？有冇发布咧？自己都唔相信系真，唔理会真假，或者系明知系假嘅信息，而咧嗰个意图咧系要危害他人同埋社会。咁所以佢就话咧，专业新闻工作者咧就唔使担心去到误堕法网，亦都唔会影响新闻自由。林智恩， 嗯，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做新闻工作者，大家会好在意一个问题，就系点样系可以即系假设啦，即系假新闻真系会立法嘅话，咁系点样系可以保障到个新闻专业同埋一个公众知情权咧？咁当然啦，即系我哋睇翻外国嗰啲相关法例咧，佢都会有一啲叫尽职。調查原則嘅，即係譬如嗰個記者，佢可能係出於新聞價值或者公眾嘅知情權，佢係亦都唔知嗰個信息係假嘅情況之下咧，進行報導咧，亦都佢已經係完成咗一個叫事實調查職務啦。咁有一啲情況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豁免嘅。咁所以我諗咧，有一啲記者朋友咧喺呢個關於假新聞嘅討論入邊咧，都會去問一個問題，就係有一啲乜嘢嘅抗辯理由係假設佢哋真係誤墮法網嘅時候係可以有一個理由係進行抗辯嘅咧。 嗯，或者從一啲更加根本嘅一個基本嘅一個角度咧去睇假新聞呢件事啦。咁其實今時今日咧，個資訊咁發達啦，其實都有好多嘅途徑咧去傳播資訊嘅。頭先講即係有新聞機構嚇，咁可以去到發布資訊俾大眾啦。咁但係而家咧就網絡世界都發展得好發達啦。咁其實好多人、好多市民啦嚇，好多唔同嘅機構啊、社會各界都可以發布自己嘅資訊喺網絡之間咧就可以發布資訊啦。咁所以咧，我哋講話即係假新聞嘅時候，咁唔一定咧係。讲紧即系嚟自新闻机构所发表嘅新闻报道嘅，都可能系一啲嘅坊间流传、网络流传嘅一啲资讯啦。咁个来源咧，真系可能系一啲嘅市民啦，甚至咧传下咧，根本都唔知道咧系边个出嚟噶啦。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係所謂假，點樣先為之係假呢？咁可能咧就係一啲可能係一啲嘅有資料有錯，係咪就係假呢？咁而譬如假嘅程度係點樣呢？譬如話係嗰個嘅資訊部分係真嘅。部分是假的，又或者是一個錯配來的，即可能時間、空間都是錯的，即圖和文字又是錯配的，那都可能會不會又會被視為假呢？而另外可能一些即未經證實的消息，但是呢就的確呢是有些消息呢曾經這樣講過的，那很難證實啦，因為是一個即匿名的消息啦，那又會不會是被視為假呢？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頭先阿鄧炳強我哋引述啦，都講話嗰個意圖咧係要危害他人同埋社會嘅咁。咁呢個又係咪容易去到證實佢嘅意圖呢？ 咁你頭先提到一個情況咧，就係話可能係喺唔同嘅即係環境之下咧，去發布同一篇新聞咧，可能嗰個效果都會有唔同。唔知聽眾有冇留意到一個情況咧，就係、是、有時突然間會有人 share 翻一啲舊新聞嘅，即係可能幾年之前啦，我哋未必懷疑係啲舊新聞。咁嗰段新聞咧本身係真實嘅，你嚴格而言你唔可以話佢係假新聞。但係因為佢重新咧喺嗰個社交媒體嗰個流通嘅時間唔同咗咧，就可能會造成有啲另一啲效果。譬如有啲情況咧，就係可能有機會影響咗啲公眾對一啲執法部門嘅 观感啊，或者甚至影令到佢哋对一啲执法部门有不满嘅。咁呢啲又算唔算系假新闻咧？咁应该点样去做规管咧？如果我哋睇翻咧一啲外国嘅所谓叫假新闻或者假资讯嘅规管方法咧，都可以有好多种嘅。譬如头先陆月光你讲一啲社交平台咧，有一啲就主张系你自行管理嘅，即系个平台自己管理啦。有一啲就系个政府划一去做规范，亦都有一啲系叫事后惩罚啦，吓，即系譬如真系个平台出现假新闻嘅，就一定勒令系要删除嗰啲资讯。但系亦都有一啲咧个做法系事前已经筛选咗，即系事前已经限制咗有一啲新闻或有啲字眼系唔可以出嚟嘅。咁所以就可以有好多种方法。所以我哋而家都要谂嘅一个问题咧，就系假如香港真系要就住呢一个假新闻去立法啦，咁边一种嘅立法形式或者边一种嘅措施系比较适合香港呢一个嘅情况咧？咁都需要去考虑嘅。 嗯，仲有就係嗰、那個即係規管啊，嗰、那個嘅方法啦嚇。咁頭先都有討論到嗱，如果係一啲嘅傳媒機構，如果係廣播機構嘅話咧，咁其實而家已經有譬如通訊事務管理局去到就住咧香港嘅廣播機構咧，就做出一啲嘅規管啦。咁而傳媒方面咧，就即係而家都係一啲比較自我規管嘅一個性質啦。咁至於譬如你話網絡嘅信息啊，或者其他即係公眾發表嘅言論咁其實咧就即係會唔會其實而家都有其他嘅一啲刑事罪行嘅元素可以去到規管或者就住呢啲一啲有煽動一啲有危害社會意圖嘅一啲言論去到執法，咁點樣嘅情況之下先至會去到動用呢、這個即將來可能會立法嘅呢個假新聞法去到處理相關嘅言論咧？咁你或者呢個咧都係可以值得大家深思嘅一個問題啦嚇。咁不過咧就鄧炳強都就住咧呢個規管呢、這個傳媒工作者咧都有一個嘅建議。咁佢就话而家咧目前咧记者系冇定义啦，其实任何人咧都可以自称记者网媒啦。咁佢就建议咧新闻界成立具公信力嘅团体，去到确认咧边啲人咧系专业新闻从业员啊，并且咧就拟定基本嘅道德标准，相信当局咧会为佢哋工作咧提供便利噶吓。咁好啦，不如咧，我哋都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请嚟一啲嘅新闻界嘅学者同我哋倾下啦。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浸会大学新闻系副系主任吕优露薇啊，吕优露薇你好。 你好。 系，头先我哋都引述咗咧，就系邓炳强咧就住假新闻嘅定义咧，就落咗佢自己嘅睇法啦。你又点样去分析佢呢个嘅定义啊？ 我想现在我的手头的那个资讯是不是很足够的，其实有几个问题投资你们都提到，其实规管这个假新闻是针对这个生产新闻的传媒机构啊、传媒工作者啊，还是还有包埋这个在社交媒体上面内容生产者，那社交媒体上面内容生产者可能是市民每一个人啦，因为大家都会生产自己的内容，那这个是不是都是一个监管对象咯，那所以其实你们刚才都讲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个监管假新闻或者是虚假资讯是有不同的出发点的，有一类呢其实是为了限制这个资讯的流通，为了更加便利于政府的规管或者是对政府更加有利，有一些国家的规管呢就会是作例于某些资讯好像选举或者是针对一些年龄或者是某些特别的议题的，但是都会见到为了这个打击假新闻或者虚假资讯，有些国家其实它会有另外一些方法入手的，好像是提升大家的我们叫 media literacy， 就是媒介素养，提升大家作为用户即是使用者对这个虚假信息的这个分辨能力，所以其实有很多问题还是需要去大家要有一个很充分的讨论，因为其实现在对于记者的这个定义，即是好像说你说要有这个传媒专业团体，其实香港已经有很多的专业团跟这个媒体新闻媒体有关的专业团体，在香港的话 專業新聞團體都有自己的呢個Code of Ethics， 即係有呢個FDA 標準啦。咁作為呢個用户，即係所有嘅市民，對於呢個新聞消費者，其實維護自己嘅權利都有呢個溝通嘅渠道，或者係投訴嘅渠道，有反饋渠道咯。咁呢啲係咪已經足夠，或者係點樣去enhance 或者係加強呢啲現有嘅呢啲規定？咁都可以討論。但係另外仲有一點，對於呢個記者嚟定義，因為呢個科技嘅發展之後，咁我都知道出現咗好多啦，已經十幾廿年啦，出現咗呢個 citizen journalist， 即係公民記者呢個稱呼。咁對於呢啲公民記者或者係有註冊，但係人係唔多嘅，咁呢啲傳媒工作者，咁你點樣去定義佢嘅身份？呢啲都係需要討論嘅。 嗯，我想问一个关于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我哋头先提到咧，即系邓炳强局长佢嘅关注，就是因为有啲假新闻可能系会影响国家安全啊，或者公众秩序啦。咁但我哋同时亦都好关注即系一般市民佢嘅表达自由啦，同埋记者嘅采访自由。其实要去平衡呢两者嘅话咧，我哋中间系咪需要去引入一啲原则咧？譬如我见到喺第二啲地方有一啲叫做明显而立即危险嘅原则，即系可能嗰个新闻系会触发一啲好突发严重嘅事件嘅，先至会是叫做违法的。那我们需要引入一些什么原则去令到两者有一个更加好的平衡？ 我想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现在其实对于怎样去定义或者引入怎样的原则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其实怎样去定义是引发这个国家安全或者是对这个社会有影响。那有时大家看得比较多的，就是好像如果反恐是反恐的情形之下，那有些被访者或者有些资讯是传媒不可以传播或者进行报道的。咁或者係有啲國家就定得比較明確啲咯，即係所有關於批評政府嘅所有言論都被視為呢、這個危害國家安全，咁都唔可以進行報道嘅。咁其實對呢個原則嘅定義，其實係體現咗一個社會嘅開放程度啦，同埋對呢個新聞自由嘅呢、這個容納嘅程度係幾多。所以我哋睇唔同嘅國家同地區對呢、這個虛假資訊或者係危害國家或者係社會嘅個資訊嘅第二標準嘅寬泛程度唔同咧，其實可以睇到呢個社會嘅呢、這個開放程度係有幾多咯？ 嗯，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咧，就係乜嘢為之假嘅資訊啦嚇。咁啊，頭先都講到話，即係究竟係咪話嗰個譬如话我哋冇办法证实嗰个消息真假啊，或者系嗰啲资讯咧有啲真有啲假，或者其实发布或者分享呢个资讯嘅人，究竟有冇能力去到判断嗰样嘢系真定假？咁呢个都好影响嗰个资讯会唔会喺即系譬如法庭上被定义为假噶喎？咁你又点样睇？即系譬如话或者海外嘅例子又点样去判断嘅咧？ 其实对于记者嚟讲，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已经有啲专业标准啦，即系如果系专业媒体话。你需要兩個獨立嘅 source， 即係來源新聞來源，咁去決定你嗰個消息嘅真確性啦。但係 even 係咁樣嘅話，其實都有可能你嗰報導嘅內容係唔準確嘅。咁如果舉一個例子，如果係政府或者係一個權威機構，佢發布嘅消息本身係有問題嘅。咁如果你係記者或者係媒體機構去報導之後，咁你話呢、這個到底係邊個應該承擔呢個責任咯？咁因為其實對於好多呢、這個媒體機構嚟講，對於記者嚟講，我自己都做咗廿幾年記者，大家。即係話要確定你係你個第一手嘅呢個 source 過嚟嘅嗰啲信息係準確，你冇歪曲嘅，你冇斷章取義嘅。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 original 你原始嘅嗰個一手嘅資訊都已經出現咗問題嘅時候，如果你真係規範得非常之嚴厲嘅話，咁對於記者嚟講，可能最保障自己嘅做法就係，如果係一啲比較重要的新聞就冇報導咯。 嗯，不过我哋都讨论咗好多系关于即系新闻机构嘅记者吓，或者系即系做新闻行业啊、新闻工作嘅记者咧，点样去处理资讯嘅问题咧？咁但系头先我哋都提到好多，其实系一啲嘅网络嘅资讯啊吓，或者系一啲市民网民自己去分享嘅一啲资讯咧。咁如果即系从即系要去到呢个就住即系打击假新闻去到立法，同埋去到规管传媒，咁其实系咪都可以话系两回事嚟？ 嚟嘅咧？ 其實我覺得市民個人的呢個言論或者係社交媒體上邊嘅言論同呢、這個我哋講嘅新聞其實係兩回事咯。當我哋講新聞嘅話，咁係其實嗰個有一個定義，即係話係有一個傳媒機構或者大家認為係發布消息係專係針對大家消費嘅，而唔係話人與人之間點對點嗰啲只是个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的，咁是或者效果是完全不同。所以市民在社交媒体上面在世界各地你都会见到他享有的那个言论空间又宽泛很多的。咁如果我哋需要讨论的话，是不是大家以后市民是用这个社交媒体表达或者是传播一些消息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用这个新闻报道的那个标准去要求他呢？咁对于市民来说有很多消息你听讲的一些消息你是没有能力去澄清或者冇能力去呢个核实嘅。咁其实对于记者嚟讲或者新闻机构嚟讲，你嘅任务就系你要做嘅嘢，就系话你睇到或者听到嘅嗰啲系社交媒体上边嗰啲消息。咁对于记者，你个责任就系话或者新闻机构你嘅责任就系要透过嗰啲核实渠道啊，或者系其他一啲专业手法去呢个核实系真定假咯，准确或者系咪全面咯。 嗯，女友露薇啊，由于我哋就嚟听七点钟新闻啦，可唔可以我哋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两句啊？ 啊，可以啊。 好多谢你吓。嗱，咁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啦。咁啊，就住邓炳强局长呢个嘅专访，就住对于打击假新闻立法嘅啲睇法，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 南达尼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本港今日阳光充沛，下昼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4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和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初时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去九龙都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就去到北角汇。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就没什么挤塞，是东行是这个西行线多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近住铜锣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就比较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排到深文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排到丽晶花园，港岛湾仔分域街那里因为有警方行动，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就封了路的，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现时中环的红棉路上行近住力宝中心一带都很多车的，下角道 西行去中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马斯道，而九龙西九龙那边都是因为警方行动，介乎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站的汇民道现在是全线封闭的，本来经过那巴士全部都要改道行驶的，部分的汇民道需要全线封闭。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至到太子道东油站现时都是多车，观塘那边现在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平石至到德宝花园段亦都是交通繁忙，新界西贡的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至到白沙湾段亦都是多车的，大埔公路去上水主要都是沙田市中心就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两段的就是近住青山湾和大榄段分别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和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止渴饮杯清水或者清茶，咁啊，解渴过咧，饮有糖分嘅饮品，同埋仲健康啲添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大。 我系那些年嘅张伟基，喺加入电台之前，我有机会去参观周末碰碰车呢个节目。当日除咗见到主持淑梅姐之外，仲见到嗰一集嘅嘉宾梁朝伟。 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地在我心里。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大。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嘅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咧就接受傳媒訪問啦，就談到自己對於假新聞嘅一個定義啦，因為政府就研究緊係咪就住咧打擊假新聞咧喺度立法啦，並且亦都講咗一個建議咧，就係話建議新聞界咧成立具公信力嘅團體咧，去到確認邊啲人咧係專業嘅新聞從業員啊。咁啊，林志恩啊，我哋喺新聞之前咧就去到同浸大新聞系副系主任呂優露薇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你好。 你好， 你好。我哋头先提到咧，邓炳强局长佢有一个讲法咧，就系、是、因为目前记者就冇定义啦，咁佢就建议咧新闻界成立一啲公信力嘅团体啦，咁亦都相信咧当局咧会为一啲专业嘅新闻从业员咧系提供工作嘅便利嘅。咁喺嗰个新闻之前咧，我哋亦都问过你嘅意见啦，咁你就话咧，其实而家咧都有一啲记者嘅专业团体同埋组织，亦都有佢哋嘅一啲行为操守准则嘅。咁但系你都讲到咧，就系就住点样可以加强个认证咧，其实都有空间系可以倾嘅。你认为可以倾嗰个空间喺边度咧？ 我自己个人觉得最理想嘅嗰个可以空间。就是那個不同的專業團體之間，大家可以制定即係業界的咁樣嘅標準啦。咁其實呢啲嘢係過去不同的呢個新聞專業機構，大家其實一路都喺度做緊嘅。咁其實我哋都知道喺任何社會咧，嗰、那個媒體新聞媒體嘅質素啦，或者記者嘅表現啦，其實都會參差嘅。咁你冇可能話為咗係有一個達到一個最高嘅統一標準之後，就唔俾其他啲即係可能表現相對差嘅嗰啲媒體或者係記者存在咯。咁呢個係唔現實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做嘅即係話業界。包括呢個傳媒工作者啦、新聞傳媒工作者啦，同埋嗰個新聞媒體機構，大家一齊當有問題發生嘅時候，咁大家可以有一啲措施。如果係你發布咗係因為你冇遵守嗰啲嗰啲好即係最基本嘅嗰個新聞報導規範，咁出現咗錯誤嘅時候，咁你可能會有被譴責啊，或者係其實喺香港一路以來嗰個市民作為呢個消費者，佢哋一路以來都係一個好。很好的力量可以这个规范大家的表现，因为大家会觉得如果你表现得不专业不够好，那我不买你的报纸，不听你的节目，不去你的网站咯。其实这个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规范这个新闻界的力量咯。 即係市場嘅力量啦，但係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其實都有唔少嘅公民記者咧，就隨住網絡嘅興起咧而係出現啦咁。咁亦都呢啲嘅公民記者咧，亦都未必話咧個質素好好啦，可能有參差嘅情況咧，亦都未必係咧一個全職做新聞工作啊。佢可能即係偶爾發布一啲嘅資訊嘅情況啊。咁所以覺得如果真係要去到，就算係新聞界都好啦，要去到確認哪些人是專業的新聞從業員，會不會都有些難度？ 其實難度很大，因為其實這個科技發展之後，傳媒生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對於這個新聞的生產，誰可以有權來生產誰是不是以前好像2000年之前是給一些專業機構或者是專業記者，所謂專業機構專業 記者，其實我哋係講緊嗰啲企業化嘅嗰啲記者或者係機構去壟斷咧，定係每一個公民，當你覺得自己你嘅發布係為咗係 inform 或者知為即係提升大家嘅知情權嘅時候，你去做嗰樣嘢，係咪就可以咧？其實公民記者係應該係2000年初已經出現咗，已經喺業界或者係社會對佢已經係成為咗一個新嘅常態嘅啦，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其實最本質嘅或者最重要嘅話係作為呢個新聞嘅消費者，即係話我哋每一個人喺呢個社會入邊嘅每一個公民，應該意識到即係其實新聞機構係點樣嘅，記者其實係由邊啲人組成嘅，嗰啲新聞係點樣生產出嚟嘅，咁自己係點樣可以成為一個精明嘅、聰明嘅同埋負責任嘅呢個新聞消費者咯。 嗯，好啊，唔該曬，女優露薇，多謝你。係。女友露薇就是浸会大学新闻系的副系主任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都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呢再谈谈。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呢，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不要跟我争电脑先好啊。 阿妈放心啦，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的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可以。有需要的还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的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的消费券。 那我约埋陈师奶一起喝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0预约，那就不用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不到了。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胎儿发育迟缓是一种产科常见的并发症，需要由母亲增加营养促进 BB 生长。星期三香港妇产科学会系列将会介绍如何诊断和预防这个疾病。 健康热线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有人请我哋上去见邓小平先生啦，一坐落担盒烟啦，系咪就话你知唔知我几钱人工啊？咁我400元一个月。佢话你哋咧最低限度4000元啦。 回归25年，佢系热爱香港何世柱。 所以咧，我哋唔能够叫你跟我哋，我哋亦都唔想跟你哋咁样生活，每人一个制度。当时冇讲年份嘅，后来咧有讲及啦，就话50年不变。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锦英苑锦雅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的節目，有陸宇光和林智恩在這裡。我們現在的室外的氣溫是攝氏31度，酷熱天氣警告是現正生效，相對濕度是69%。其實現在 都叫做很熱的天氣，又多雨，有時又會落下雨。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到有蚊患的出現呢？因為就蚊當然就很煩，咬到又痕，但如果有一些品種的蚊就更加可能是会传播一些病菌，譬如白纹伊蚊就是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的一个病媒来。所以真的要好去处理这个蚊患的问题。 是啊，你讲开天气当然是，其实东南亚地区普遍都会面对这个问题，就是多雨和热。所以今个月月初我留意到其实新加坡都有这个登革热的疫情。而且除了这个所谓地区的问题之外，都有一些环保团体提出就話這個都跟全球暖化有關係的，即整體氣温都上升了。但我們今天想講的就是有一些區的蚊患就特別嚴重，陸宇光，是哪些地區呢？ 首先就是食環署就在昨日就公布了5月份全港白紋伊蚊有蚊氣指數就是 10.5%， 就屬於是二級的水平，顯示監察地區裡面白紋伊蚊的分布情況就頗為廣泛。至於食環 环署系其实有几多个监察地区咧？咁总共有64个监察地区，咁当中话咧有6个地区吓，包括系西环啦、筲箕湾、西湾河、西贡市、牛寮及木棉山啦、马鞍山以及系丽景啊呢6个区啦。佢哋嘅分區有蚊氣指數咧，係高過20%嘅警戒水平啊！嗱，其實呢啲有蚊氣咧，咁就即係顧名思義啦，就係有一個嘅器具咧，喺度有引誘啲蚊咧，去再進入啦。咁呢啲蚊有蚊氣咧，就大多數度位於一啲嘅公共同私人住宅區啊、學校啊、康樂設施同公眾地方啦。咁所以如果嗰個廣泛嘅範圍咧，頭先講啦，即係全港嚟講咧係10.5%啦，呢6個區咧更加係20%添，咁變咗咧就即係高過20添啦嚇，咁變咗咧其實即係話咧就都廣泛，即係都頗為廣泛嘅地區咧係出現呢啲嘅白紋伊蚊，咁所以咧就真係大家要警惕咧就要大家要留意即係附近有冇啲嘅積水啦嚇，其實當局咧亦都係採取嘅一啲嘅防蚊滅蚊嘅行動嘅。 嗯，係啊，嗱，咁頭先陸宇光都提到啦，這個白紋伊蚊有蚊氣指數有分做4級啦，咁有啲地區我甚至見到係3級。甚至4級添，咁究竟又有啲乜嘢嘅即係防治措施或者相應嘅行動咧？如果我哋睇翻咧，即係食環署個網頁咧，其實如果講緊嗰個地區係1級或者2級咧，就基本上就係講緊注意環境衛生啦，或者進行一啲每週嘅檢查咧，就已經係可以處理到個問題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3級或者4級咧，就政府有可能咧會請一啲私人嘅滅蟲公司咧，係去做一啲防控蚊患嘅工作啦。咁同埋咧，亦都會做一啲每週嘅檢查咧，消除所有咧潛在有蚊子滋生嘅地方嘅。 其實食環署已經做咗兩輪嘅滅蚊行動噶啦。咁喺尋日開始咧，亦都會喺香港咧就係進行為期3個禮拜嘅主題性防治滅蚊患嘅一個特別行動啊。咁包括喺一啲嘅個別嘅建築地盤啦，就強化呢個滅蚊嘅措施嚇。咁睇翻即係頭先都講啦，一啲分區咧嚇，有啲嘅地區咧嗰個嘅有蚊氣指數咧係都比較高一啲。不如我哋都请嚟一位区议员同我哋倾下啊。电话旁边咧就有中西区区议员咧，系属于西环选区嘅彭家豪啊。彭家豪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喺同你倾之前咧，不如都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唔知大家啊，即系近期吓，即系天气又热啦，间唔时又落雨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嗰个蚊患嘅情况有冇严重到咧？有冇影响到你咧？大家对于即系譬如处理蚊患嘅问题，有冇咩建议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啊。彭家豪啊，你所属嘅西环地区啦，咁啊见到佢哋嘅分区有蚊气指数咧。喺五月咧就23.4%啦，六月更加系31.1%嘅。你自己見到個情況係點樣啊？ 係咁，其實一直西環區這邊呢邊咧一去到夏季就好多蚊啦。咁呢個其實基本上係同全港嗰個情況一樣。咁因為香港係一個即係熱帶地區嘅一個城市啦，咁就一去到夏季有蚊係好正常。咁但係最近呢一兩個月啦，咁啊多翻好多蚊。咁比起上一兩年我收到嘅反映或者係個案嘅投訴咧，其實就係多咗嘅。我見到咁好多居民就話：，喂、多咗啲蚊飛咗入屋喎，夜晚咁去到公園，康文署嘅公園又啲蚊又好似咬多咗喎，咁樣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就喺早前即今個月嘅蚊蟲嘅指數公布之前咧，咁我都喺區議會就寫一份文件啦，去問食環署同埋康文署。他们对于蚊患的情况是掌握成点，同埋他们有什么对应的措施。咁似乎就没什么很特别的原因或者是数据得出来。咁因为始终我都明白蚊患或者是蚊产生的原因有很多个原因。咁是我想都很难得出的结论。咁但是整体而言呢，街坊的投诉是多了的。 我見到食環署發言人有個回應咧，就係佢今年就分咗3期咧，就進行咗個全港滅蚊運動嘅。咁就四月展開啦，就啱啱6月17日結束。其實這個全港滅蚊運動咧做完之後，有冇一個明顯嘅改善呢個情況？ 我諗其實就一做一定要做嘅。咁但係你話明顯改善，我唔覺得就係比起一兩年前有改善，但係會唔會唔做會更加嚴重呢？這個唔知道，因為始終都冇嗰個比較嗰個嘅數據，即係同唔做嘅數據係作出一個比較。咁但係我似乎睇落嗰個蚊患仍然係存在嘅。咁譬如就係話近住海邊嗰、那個地段啦。咁我因為我哋自己西環區呢邊就 近住海边有个叫做卑路乍湾公园。咁卑路乍湾公园旁边近海旁嘅大厦啦，私人住宅咧，咁其实都多咗街坊去反映系多咗啲蚊入屋嘅。咁我谂其实蚊就即系佢哋都一直有灭啦。咁但系始终似乎今年嘅情况系比起过往严重。咁始终真系搵唔太清楚嘅确实嘅原因系点样，但系有机会可能即系推断到啦，就系可能最近个天气比较炎热啦，咁同埋就系六月嘅中段啦，或者系上段嘅期间咧，其实就多咗雨落嘅。有一排我哋都记得，就起码可能落咗一个礼拜雨，咁可能其实对于积水嗰个嘅问题都会严重咗咁样啦。 嗯，其实睇翻即系你哋西环区啦，咁有冇话系近年嗰个嘅蚊患嘅情况，有冇系点样变化咧？系咪有严重到定点样咧？ 我谂其实一路都有街坊去投诉嗰个蚊患嘅问题啦，咁系过往一两年即系自我哋上任以嚟啦，咁一直都收到居民投诉，但系今年的确系真系多咗居民去反映同投诉嘅。咁即系食环署嗰边都有去巡查一啲私人处所啊，或者建筑地盘咧，咁佢哋都有去巡查，甚至乎系作出佢哋检控，即系喂发现嗰度有积水，同埋见到啲积水入边有幼虫嘅迹象，咁样去作出一个检控。咁我谂的确系严重咗，咁但系嗰个确实原因就真系你话系咩原因啦？我谂可能即系林林种种嘅各种因素去加埋。 嗯，再讲一次啦，咁我哋食环署咧就系寻日公布咗咧，就五月份全港嗰个白纹伊蚊有蚊指数咧就10.5%啊，咁其中六个地区，包括系头先我哋而家同阿彭家豪倾紧所属嘅西环区啦、筲箕湾及西湾河啦、西贡市啦、牛寮及木棉山啦、马鞍山同埋丽景咧，咁呢几个区嘅有蚊气指数咧，更加系高过咧20%嘅警戒水平添噶。咁啊，都问各位听众啦，咁大家系咪住喺呢几个区咧？大家有冇发现到即近期嗰个蚊患情况系点咧？有冇严重到咧？大家见到譬如话附近屋企附近会唔会有啲嘅积水啊吓，或者有啲嘅地盘啊，可能会即系造成蚊患嘅情况咧？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情况啊。 嗯，嗱，食环署咧，佢就住嗰个白纹伊蚊有蚊气指数咧，又会有啲相应嘅防治措施同埋行动嘅。咁我睇翻咧，其实去到三级以上咧，先至会聘请一啲私人灭虫公司咧去处理啦。其实喺你嘅角度去睇咧，请私人公司处理咧，那个效果会差几远啦？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咧就系而家去到三级咧，先至会进行一啲特别嘅灭蚊行动咧，你觉得合唔合理咧？ 首先如果你话聘请私人公司嘅方面咧，我谂其实佢哋嗰个程序系认为第三级去做，咁我谂应该系有佢嘅原因。咁、但系佢嘅优势喺边度？可能就系话，其实私人公司会唔会系去翻私人住宅去做，或者去啲私人地段去做，或者去啲三无大厦去做，即系一啲可能冇乜管理嘅地方、管理权嘅地方去做会方便啲咧？咁去做，我觉得系即系可能佢哋有既定嘅规矩，但系。即使未去到第三級，是不是都可以聘请私人公司？我相信是可以的，因为鉴于现时我们看到政府食环署他们自己去做那个的滅蚊的措施的情况底下，都是仍然那个蚊患仍然严重的话，我想相信是可以尝试考虑去，即是不是将那个即是不是去到第二級就可以已经可以聘请私人公司去做呢，或者第一級去做呢？那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因为的确是我相信就是他们私人公司的器材啊，甚至乎他对于佢做过唔同大厦嘅经验，可能佢哋系个经验系丰富啲，佢识得点样去应对嗰啲蚊患。至于就系话嗰个整体个蚊患嘅问题啦，我谂其实即系除咗你话食环署系咪进行一啲可能传统嘅灭蚊嘅措施之外，佢哋都可以有一啲新嘅方法咧。譬如就系话，其实早前食环署都讲过，佢哋尝试应用一个叫做大型机器嘅超微量嘅喷洒器去杀呢啲嘅食蚊啦。咁就系可能就系用一啲嘅背负式嘅喷洒器，就大啲嘅喷射出嚟，系可能个范围系广阔啲嘅，去无法去处理嗰啲蚊嘅。咁呢啲可能都系一啲新嘅措施。咁同时间就系话究竟而家系咪真系需要去再进一步用一啲更加高级嘅手段，或者系更要聘请更加多嘅私人公司去做咧？咁我觉得其实都有待观察嘅。点解？因为始终。夏季我哋知道係多蚊係一個好正常嘅現象，咁但係係咪要去到可能好似新加坡咁嘅程度？喂， 登革熱去傳播得好犀利，或者係嗰、那個因為因應嗰個嘅氣候變化多咗雨季炎熱咗嘅天氣，真係要去到可能甚至乎學新加坡咁樣去用蚊工廠去培養大量嘅繁殖蚊去即係將呢啲蚊釋放出嚟去導致嗰啲嘅蚊去絕育咧，咁呢啲嘅情況，咁我諗呢啲係可以考慮，但係我諗係可以即係有待觀察，去真係揾出個成因喺邊度先咯。但係我諗的確可能真係同嗰個氣候同埋天氣有關係。 嗯，好啊，唔該曬彭家豪啊，多謝你。 OK， 謝謝 大家好，就是中西区区议员来的。那各位听众，你自己住的地方你多不多蚊的呢？那大家遇上蚊患的时候，大家有什么防蚊的措施呢？大家又见到或者大家建议即是怎样可以去到这个防治蚊患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啦。那林诗欣，不如这个时候都请来一个滅蟲专家跟我们谈一谈咯。电话旁边有滅蟲专家郑国亨。郑国亨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你点样睇而家嗰个香港嘅蚊患情况咧？系咪近排都多咗啲？即系有冇多一啲嘅？譬如系机构啊，或者系一啲嘅地方嘅管理处啊，去到请你哋咧，去到帮手做灭蚊咧？ 其实都有嘅。尤其系最近一两个月啦，因为我认为可能系同嗰个气候有关嘅个天气。譬如前一两个月咧，佢湿度去到100% 咁湿嘅时候咧，咁过咗一排咧。又的確是多了很多蟲，即是不淨止蚊的，可能蚊啊或者是其他類型的蟲啊、曱甴啊等等都多了一些。咁因為他們都喜歡一些比較潮濕的天氣啊，繁殖都會比較快一些，繁殖率高一些會。 嗯。 是啊，咁如果你說譬如哪一區可能會多一些，通常可能是譬如長西環啦，即是一些中心有時都會有啦，或者是天水圍啊一些比較可能近濕地公園等等嘅地方啊，會比較多啲。咁有時啲機構可能係講緊，譬如即係有啲環保機構可能係回收場啦，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學校啊，甚至係政府嘅場地，可能都會多咗蚊嘅發現。咁我哋都會幫佢哋去整一整嘅。 其实有一个数字都挺有趣，就是关于个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呢，其实五月和六月比呢，有一些地方是升了差不多三倍。你会认为原因是在哪里 呢？我认为那个原因有时可能是那个天气，定是第一刚才说的，譬如湿度增加了，那他们就即那个整个地方就会多了一些这样的蚊。第二呢，就可能是因为有时佢哋会比较，依家我哋即住嘅地方可能会比较住得近呢个郊区啦。有时 系 咁，可能 唔好意思，郑国亨，因为咧我哋就嚟听呢个7:30新闻啦，俾新闻之后咧就再同你倾多阵吓。 好啊，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85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本地个案占1533宗，新情报一名88岁女子死亡。屯门卓尔广场海港酒家群组多名食客感染，群组累计有42宗个案。最新患者居住的两座大厦再出现4宗个案，新世纪广场的翠苑有4人染疫，可能与海港酒家群组相关，当局会作基因分析。今日有202宗学校情报阳性个案，来自172间学校，有3间学校个别班别可能出现传播，当局建议相关级别、相关的班别停课一星期。回归25周年庆典星期五举行，警方加强保安工作，下昼到港铁站作高姿态巡逻，大约10名身穿反恐特勤队、铁路应变部队同机场特警组新制服嘅人员，下昼先后喺港铁金钟站同会展站嘅大堂巡逻，亦有警员到月台位置。典礼会场湾仔会展中心一带，上昼有多架警车停泊。会展中心、港湾道瑞安中心、中环广场亦都设置了大型水马同铁马，有警员驻守部分出入口。后日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2周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接受央视访问，提到在法例实施之后，当局采取有法必用、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 过一段时间共拘捕186人，成果非常丰盛。他说国安法除了订立一些最新的法律之外，更加要注重防范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他又说当局有责任培养香港市民的爱国意识以及国家安全的意识。50岁男跑手参加香港马拉松比赛期间突然晕倒昏迷，送院留医4日后不治，死因庭陪审团退庭商议后一致裁定死于自然。死因裁判官早前引导两男三女裁陪审团，提到解剖结果指死者死于急性心肌梗塞，如果陪审团相信死者死于疾病，可以判断死于自然。如果陪审团认为死因不明，裁定死因存疑，陪审团早上10:30开始退庭商议。死者生前任职基督教福音机构干事，2018年1月21日参加马拉松10公里赛期间晕倒，同月24日在东区医院离世。天气方面预测，晚间天色大致良好，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初时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偏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狂风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德辅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利源西街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坏车拖走咗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梅窝银矿湾路嘅水管急修已经完成啦，跟住梅窝码头路嘅一段啦就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喺西九方面，因为警方行动啦，介乎西九龙站同埋柯士甸站嘅惠民道仍然系全线封闭噶，一啲巴士路线受影响，需要改道行驶。揸车朋友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接近学园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金钟道去上环方向，近住中银大厦挤塞，龙尾去到轩尼诗道近杜鲁治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塞到去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另外，下角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中环军营呢一段都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大会堂图书馆。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呈现，杨洋你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佢哋又能唔能够成功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近期香港嘅蚊患咧嚴重咗啊！咁啊，各位聽眾啊，有冇留意到你住嘅地區啊，你工作嘅地區個蚊患嘅情況係點樣咧？大家點樣去防蚊呢？又或者係大家對於自家即係呢個有冇留意到一啲嘅積水啊、地盤啊，有呢個造成蚊患嘅一個風險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林志恩嗱，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滅蟲專家鄭國亨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郑生你好， 你好你好， 系头先就问到你咧，就见到话呢个六月份嘅蚊患嘅指数咧，就比五月份咧就高咗好多啊！咁请你继续分析落去啊。 哦，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头先就话即系前排嗰、那个湿度会比较高啲啦，甚至系有啲村好似话出晒水咁样啦，湿度咁其实就好有利嗰啲昆虫嘅滋生嘅。咁好啦，去到呢个第二，我觉得可能系同前一个礼拜可能前。都是关于气候的，咁佢连续落雨咧，有时咪红雨啊，或者断断续续咁落雨嘅，连续落足差唔多一个礼拜。咁嗰个礼拜之后咧，系的确多咗呢啲即系蚊患嘅 case 嘅，即系譬如学校啊或者一啲机构求助咁样嘅，咁就要加强灭蚊啦。咁同埋我觉得有可能系会唔会有啲区系比较多地盘工程咧？咁多地盘工程咧，附近都通常会比较多呢个蚊患嘅。因为有时啲地盘可能甚至系开发到去一啲即系乡郊地方啊，或者一啲山上面啊，开采咁样，咁所以就会系比较劲啲一啲蚊患。 我哋头先留意到咧，即系食环嗰个蚊患指数咧，其实就去到第三同第四级咧，就会建议系用灭虫公司去做啦。其实食环自己咧去处理呢啲蚊患问题咧，同去请灭虫公司嚟讲咧，嗰、那个技术会有啲咩分别？ 其实我认为食环佢系咪都系外判嘅本身嗰啲 job 应该系咯，应该都有啲大型嘅清洁公司啊，或者系有啲公司去帮去做呢个灭蚊行动嘅。 我提到有我见到一个对应行动系叫做灭蚊幼虫剂同埋灭虫蚊剂，其实可唔可以讲下呢啲技术系点样用？ 其实咁样嘅，依排都有啲广告啦，近一两年就系话可能啲蚊咧就中意去啲花盆积水嗰度啊，咁样或者啲渠口嗰度谂住生蛋啊，咁其实咧就喺嗰啲时候咧，我哋就会有落一啲蚊渣落去啦。咁其实蚊渣咧就系、是、我哋杀嗰啲幼虫啦，蚊嘅幼虫。咁蚊嘅幼虫我哋佢叫佢做孑孓啦。咁呢啲孑孓咧，佢就通常系喺一啲积水上面咧，就喺度。浮油咁样嘅，有条管咁样吸，即系喺度呼吸嘅。咁我哋装落啲蚊砂嘅时候咧，就令到嗰啲水咧有毒嘅。咁跟住之后咧，就可以毒死佢咯。咁落蚊油咧，又系一种杀孑孓嘅方法啦。咁其实就同蚊砂都系一个，即系我哋叫佢做互相嘅替代品咯。咁就可以减少即系佢哋变成成蚊嘅机会咯。咁第二就可能系有时可能用一啲ULV 雾化啦，即系头先阿区员所讲啦，用一啲大型嘅微雾化机器啦，咁去打啲雾啦，令到嗰啲蚊咧就会喺啲树叶之中都匿唔埋，咁佢就会俾呢啲药水击中咯。 系，咁头先你话即系譬如一啲蚊砂啊、蚊油啊，咁可能就希望可以毒杀啲蚊啦。咁但系即系点样去到吸引嗰啲蚊去到即系接触嗰个地方去达至呢个效果咧？ 其实咁样嘅，佢唔系去吸引佢嘅，反而系譬如蚊砂咧，当佢系其实有时啲蚊咧，佢就喺嗰度产咗卵啦。譬如喺一啲积水嗰度啦，佢系唔喐嘅嗰个水凼，我哋咧就喺嗰啲水凼嗰度咧落咗啲蚊砂落去先。咁跟住之後咧，嗰啲蚊佢哋幼蟲喺度呼吸嘅時候咧，就會開始毒化身亡咯。咁如果係譬如蚊油咧，佢個原理就係等佢焗死佢，咁跟住之後令到嗰啲蚊嘅幼蟲都死亡。咁就如果你話吸引佢過去咧，通常反而係用一啲類似有蚊器咁樣啦。咁好似一啲蚊燈啦，類似大型嘅蚊燈咁啊，企喺度，咁就將佢哋吸引過去咯。有時會有啲二氧化碳咁嘅作用嘅。即係去模仿人嘅呼吸，咁跟住之後咧就令到嗰啲蚊咧就衝過去，然之後困住佢就清除佢哋咯。 通常有一啲嘅處所啦，即係譬如一啲嘅屋苑啊嚇，或者係一啲嘅地盤啊，咁可能即係請你哋去去到滅蚊嘅時候，通常嗰個工序會係點樣㗎？ 通常有工序就譬如地盤啦，地盤因為佢哋成日都即係好多工人喺度啦，咁工人會比較大汗味啲嘅。咁呢啲其實咧有高體温喎，咁就好吸引啲蚊過去嘅其實。咁所以咧定期都要過去滅一滅蚊。咁我哋可能係譬如搭一啲龍 lift 啦，叫做即係或者行樓梯咁樣去幫嗰啲未起好嘅即係樓宇咧，就去幫佢哋定期滅下蚊或者倒下蚊曬啲積水嗰度。因為有時啲地盤咧好多泥喺度嘅，嗰啲黃色嗰啲泥咧，佢哋一落雨或者有人去沖嗰啲地嘅時候咧，就積曬啲水喺度。咁嗰啲污水咧，其實啲蚊都好中意喺度產蚊仲產，即係繁殖得好快添。咁當大家忽略咗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個蚊患好勁咯附近。咁我哋定期就要喺嗰度落啲蚊油落去焗死嗰啲蚊嘅幼蟲，盡量令到佢哋唔好變成食蚊咯。咁如果物業管理公司方面咧，可能就譬如佢哋係一啲私人住宅啊咁樣，咁我哋就會通常就係重複頭先嘅步驟，譬如幫佢一啲好多草叢，因為依家好多綠化嘅，譬如一啲垂直嘅綠化面啦，或者係一啲草叢啊咁樣矮草叢，咁我哋就會幫佢哋喺嗰度用一啲 ULV 嘅微霧化機器打啲微霧入去，令到啲蚊殺死佢哋咯，可以。 嗯，我留意到嗰个蚊患指数咧，其实佢主要系监察白纹伊蚊啦。但系其实喺香港嚟讲咧，仲有边啲嘅即系蚊系会系作为一个病媒，系有机会系影响到市民健康嘅？ 哦，有啲副蚊同埋通常有几种嘅，有副蚊啦、伊蚊啦，同埋暗蚊呢三种啦。咁有啲可能系喺一啲乡郊地方会比较多一啲暗蚊同埋。頭先講嘅副蚊啦，咁如果伊蚊咧，多數就喺一啲可能市區會比較多啲嘅反應，反而譬如白蚊、伊蚊就係其中一種咯。 嗯，我市民點樣去分辨呢啲蚊嘢？可唔可以教我哋？ 其實咁樣嘅通常白蚊、伊蚊就會隻腳會有啲一間間白， 係啊，黑白間啦嚇， 係啊，就比較常見啲嘅。咁其他嗰啲咧，就佢哋係啡啡地色嘅，咁反而會。個身體會比較粗少少咯，相對咁就其實就冇完全冇白間嘅佢哋。 咁但係即係食環署而家即係主要監察嘅咧，就係即係白蚊、伊蚊嘅一個有蚊指數啦。咁但係譬如頭先你講嘅其他蚊嘅品種，咁又會唔會真係造成一啲即係健康問題嘅咧？使唔使話都去不如加埋對於呢啲蚊種嘅監察啦？有冇需要咧？ 其實咁樣嘅郊外應該都會幾多蚊蟹，譬如頭先講嗰幾種啦。咁其實我諗食環署可能集中都係搞白蚊、伊蚊嘅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係佢哋會傳播啲日本腦炎啊嗰啲啦。咁可能令到嗰啲人咧，即係會容易啲會唔舒服啊嗰啲。咁其實其他嗰啲蚊咧都會傳播一啲疾病嘅。咁但係相對白蚊、伊蚊嚟講咧，應該個影響就會低少少啊，相對。 嗯，好啊，唔该晒啊，咁啊，多谢晒郑国亨啦。嗱，郑国亨咧就系一位滅虫专家嚟嘅，咁其实咧就林志恩啊，咁食环署咧都喺新闻稿里面咧都系一啲嘅呼吁俾啲市民啦，忠告俾啲市民啦。咁因为咧，其实咧就系家居环境咧，譬如话有积水咧，都可能系出现一啲嘅蚊患嘅一啲温床啦。咁所以咧就食环署都呼吁啦，市民可以喺譬如视察咧屋企啊，周围环境啊，每个礼拜最少咧系即系如果屋企有花樽啊吓嗰啲啦，可以每个礼拜最少一次咧就彻底更换花樽嘅水，同埋咧就系擦洗下个内壁。同埋咧就係清到呢個嘅盆栽咧墊碟嗰啲水啦，仲有咧就要妥善咁棄置汽水罐同埋飯盒等等呢啲嘅容器咧，都相信咧係有助去到防治蚊患啊。 嗯，係啊，咁就算咧頭先所講啦，即係就算係一級同二級，即係比較輕微嘅情況咧，其實食環署嘅建議都係市民應該每星期最少去檢查居家環境一次，去避免嗰啲蚊蟲滋生嘅。 嗯，譬如物業公司都好啦，咁你都要睇睇咧，就究竟溝渠有冇暢通啦。一啲凹陷嘅地面咧，就系要去填平佢啦，去到防止积水啦。咁另外咧，亦都系需要每个礼拜一次咧，系最少一次咧，以碱性清洁剂咧，去到擦洗沟渠同埋排水嘅明渠咧。咁啊，食环署都话咧，可以除去咧可能积聚嘅一啲蚊卵嘅吓。咁好啦，我哋蚊患嘅问题讲到呢度先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再倾啊。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日本加重針對網絡欺凌的罰則，違法者一經定罪之後，將會面臨最高一年監禁或者罰款30万日元。部分在野黨擔心危及言論自由，政府就話公正評論不會成為處罰對象。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電台第一台，譚永輝、陸宇光、黃曉玲，10万8千里。 一齐撑本地足球。 亚洲足协杯2022，港台电视32独家直播。 亚洲足协杯 J 组， 香港代表东方龙狮 出示泰国武里南，力争出线。 星期四下昼5:45，东方龙狮对台南市，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安坐家中， 紧贴港台电视32，为东方龙狮 齐心集气。 当你要走一条路的时候，可能只得你一个，不过不用怕的，因为当你走出你自己要走的路，你再回头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现很多人在背后已经跟着你了。 一个庙街本地首饰摊档重新出发的故事， 黄智轩、江欣燕、黎燕珊、海俊杰、洪座星主演，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逢星期六晚上9:0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8啦，咁啊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嘅时间啦，咁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啦，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锦英苑锦雅阁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林智恩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都想同大家讲一讲呢一个关于都系同夏天有关嘅一个话题啦吓。咁夏天咧，咁就大家都唔少市民咧都想去泳滩嗰度游水啦。咁但系咧就寻日嘅荃湾区议会咧就讨论咗一个话题啊，就话咧康文署管理嘅泳滩咧个水质咧近期咧出现咗一啲问题吓。咁如果系以评级嚟讲咧，就有好几个泳滩咧都系一个四级吓，即系一个唔适宜游水嘅一个水平嚟噶。咁亦都有區議員話咧，其實水質唔好個問題咧，咁喺區內咧已經存在咗即十幾廿年啦。有唔少泳客咧都曾經投訴過荃灣區嘅泳灘咧係有一個水質問題嘅。 係啊，你講開投訴咧，咁即當然從一個地區行政角度去睇咧，就係究竟呢啲問題係邊個部門處理嘅咧？嗱，因為如果我哋講泳灘本身嗰個管理就當然係康文啦。咁但係咧頭先我哋提嗰、那個泳灘嗰個評級指數咧，其實就係環保署負責。而且咧，有時有一啲泳灘可能係受到一啲污水排放嘅污染嘅話咧，嗰一啲問題就係渠務處去處理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講緊嗰個泳灘質素咧，即係如果區議員真係要去投訴嘅話咧，其實都係有幾個唔同嘅部門都關事。 係，咁如果即係講翻即係荃灣區嚟講啦，咁啊荃灣區而家即係好有呢、這個八個嘅泳灘啦，咁、今日嗰個指數嚟講咧，其實睇翻咧就麗都灣啦、海美灣啦同埋汀九灣呢三個泳灘咧，都係屬於一個即係四級咧，就係唔適宜游水嗰個級別啊，咁大家要注意翻啦嚇。咁其實呢啲嘅泳灘咧，咁就其實康文署都會豎立翻紅旗啦嚇，咁啊提醒大家咧即係個水質嘅問題啦。咁其實咧都睇翻咧即係而家咧。我哋都有就住呢个嘅问题咧，向个环保署咧去到查询啦。咁究竟呢个嘅水质问题咧系咩原因咧？咁环保署会回复我哋啦。咁就话咧，主要因为五月中旬开始咧，香港同埋广东省一带咧就出现咗唔稳定嘅天气，就引致咁区内连场嘅大雨咧就将积聚喺陆地上面嘅污染物就冲刷去到海上面啦。咁而同期嗰个日照时间咧，咁减少咧亦都系大幅减慢。呢个嘅泳滩水质嘅自然回复速度啊，咁同与此同时咧，海水入边嘅悬浮固体上升，盐度下降啦，咁所以就出现咗比往年更加明显嘅分层现象啊，令到水体嘅自然交换同埋稀释能力下降啦。咁就算有短暂嘅晴天啦，咁阳光都唔能够直接照射到中或者底层啦，咁所以都会导致咧就系减少咗呢个嘅水体自净嘅呢个嘅效果嘅吓。咁究竟啊呢个大家有冇发现到荃湾，即系近排有冇去过荃湾嘅呢啲泳滩咧？大家又觉得荃湾区嘅泳滩个水质系如何咧？吓，咁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林智恩啊，不如都请位区议员同我哋倾下啦。有荃湾区议会主席陈远森啊，陈远森你好， 你好，主持你好， 你又系观察到或者系了解到近期嗰个泳滩水质情况系点样？ 系啊，嗱，荃湾有咁多个泳滩咧，其实。我呢廿幾年見到咧，都係好多時都係差嘅。就算而家我哋睇到咧，而家嘅泳灘係三級啊，一至四級佢三級係欠佳， 即係都叫大家去游水啦，四級又極差，所以我睇到咧就而家嘅泳灘嘅水質係都叫做唔係太適宜游水，唔係太好咯。 嗯，嗱，我哋頭先提到咧，其實即係區議會討論過呢一個水質問題咧，就話幾廿年都處理唔到嘅。 係啊， 其實亦都有一啲嘅環保團體就解釋話咧，係咪因為過去荃灣唔少大廈係駁錯一啲渠管啊？但係理論上就應該處理咗呢個問題。咁點解其實係幾廿年都係仲係持續嘅？你哋區議會有冇一個研判喺度啊？ 第一樣嘢咧就係錯駁嗰啲喉管咧，其實而家仲存在嘅，即係只不過係解決咗可能部分啦，有部分仲未得。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會荃灣區即係沿岸嗰啲屋苑嗰度嗰個海灣嗰度都有啲臭味啦。咁而其他嘅原因可能係頭先即係主席講之外咧，就係、是、我哋個南北海峽比較多啲船嘅活動啦，咁變咗亦都影響個水質啦。咁仲有我相信最重要咧，就係都係渠務處要係多啲去就翻錯駁嘅喉管去做多啲嘢啦。咁而即係環保處亦都應該俾多啲專業意見，即係大家點樣可以做個泳灘。 係，咁其實都康文署咧就係尋日咧都喺區議會上面都有同你哋討論到咧，咁都話會聯絡渠務處啦，去到加強留意啦嚇。咁你又覺得其實而家即係處方嘅工作係點樣咧？ 我覺得都係唔理想咯，因為睇翻咁多年，即、就、係、是、我睇到廿幾年嚟，即、就、係、是、荃灣區嘅泳灘好多，甚至到係所有泳灘都可以係唔開嘅，因為去到第四級。咁而家即係開嘅都係屬於第三級。咁如果係即係渠務處啊，有關方面係能夠係積極啲咧，其實我睇到咧就係有好多改善嘅空間嘅。咁而我睇到咧，就泳灘唔開咧，就影響到我哋好多市民，因為即係好多長者，我睇到好中意朝頭早去游水嘅。咁當佢去到荃灣嘅泳灘，覺得係即係冇得游水。咁翻到泳池，好多泳池亦都因為冇救生員啊，唔夠救生員或者做維修咧，亦都游唔到水啊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呢個係對香港市民講，即係多一個係可以安樂地方。咁而因為有關部門唔能夠係做得更加好咧，就會影響到佢哋咯。 嗱，我留意到咧，環保署有一啲嘅解釋咧，都講到其實廣東省嘅天氣咧，同埋水質都會影響到香港呢一邊嘅水質嘅。其實兩地有冇一啲通報機制去處理呢啲海洋環境問題？ 我相信環保署有責任去同即係有關嘅部門咧，做有個通報同埋係點樣可以預防一啲即係譬如話污染物流到去香港嘅海域啊，或者係有啲咩可以做啲預防嘅工作咯。咁我就唔知而家環保署做嘅有幾多啦。咁淨係睇到佢哋好多時就淨係做一個評級，咁我覺得唔夠咯，應該係做多啲預防嘅工作。 係，你尋日喺區議會都講到話一啲即係街坊啊，都可能係喺呢啲荃灣區嘅水質有問題嘅泳灘游完水之後出現咗啲問題係咪？你都收到呢啲相關投訴？ 有啊有啊，因為個泳灘嘅水質可能係比較多啲大腸桿菌啊，咁變咗佢哋游咗水之後咧，個身體啲唔舒服啊，即係腸胃啲唔舒服啊，或者皮膚有啲問題啊，咁都有啲街坊同我哋咁投訴咯。 我記憶中咧喺三月嘅時候咧，有一啲新聞都講過嗰個昂船洲污水處理廠咧有啲化學品供應唔穩定嘅情況，就簡單嚟講就係缺漂白水啦，咁所以就影響咗嗰、那個荃灣泳灘水質。呢、這個問題其實已經處理咗未嘅？ 應該處理咗㗎啦，有關嘅問題。咁但係而家嘅問題多啲就即係頭先講啦，可能係大雨沖咗嗰啲即係聚積物入去個泳灘嗰度啊，又或者係有啲淡水由珠江嗰度流入啊，南北海峽嗰個頻繁船嘅活動，咁我覺得可以做到嘅咧，就包括一啲錯駁嘅喉管咧，就應該加快啲去即係處理咗先咯。 你覺得譬如呢啲水質即係叫做極差嘅一啲泳灘啦，其實係咪應該直頭關閉咗佢，唔好俾啲市民即係有機會接觸到咧？有冇需要咁咧？ 如果長期係四級嘅咧，我覺得就應該要關閉嘅。其實而家三級咧喺環保處嗰度講都係叫做即係差㗎啦，不過冇辦法，因為我哋都要兼顧到好多市民咧就係冇地方，因為頭先講過好多泳池咧，即係因為種種原因咧都冇辦法游水，再加上好多街坊中意一啲自然嘅環境去游水咯，咁如果你關閉曬，亦都對一啲市民講有幾大嘅影響。 同埋我哋头先都提到咧，系边个部门应该负责嘅问题，因为头先讲嗰个泳滩指数就系环保署去睇啦，咁但事实上嗰、那个泳滩个管理就系康文署去做，咁头先你都提到啲污水问题就系渠务署，你哋区议会要去跟进呢个问题嘅时候咧，通常都系会向边一个部门去做一啲投诉咧？ 我觉得三个部门都有责任咯，即系第一，佢哋三个部门大家应该系互相协调，即系点样系去管理个泳滩，同埋咧就系、是、避免一啲即系泳滩被污染啦，同埋点样做啲维修或者系预防嘅工作。咁即系三个部门都有责任嘅，咁我哋都会同即系有关嘅部门咧就再倾点样能够系快啲改善而家荃湾嘅泳滩嘅水质。 嗯。会唔会都有啲即系譬如海洋污染，即系譬如垃圾嘅问题咧，都会影响到海水质嘅咧？会唔会都有呢个观察到啊？ 有噶，因为荃湾即系南北海嗰个泳滩啲水就比较流得慢啲嘅。咁当有啲系污染物或者垃圾入咗嚟之后咧，就比较难系冲走。咁所以都因为咁样，我觉得系政府部门更加系要多啲留意而家海上嘅垃圾啊，一啲沉积物啊，会系定时去做一啲清洁啊、清理嘅工作。 嗯，好啊，唔该晒陈远森啊，多谢你。 喂，多谢。 系嗱，陈远森咧就系荃湾区议会主席嚟噶。咁、其实头先除咗我哋讲嘅荃湾区有即八个泳滩啦，有三个都系即四级极差，即系讲紧丽都湾、海美湾同埋丁九湾啦。咁其实咧都有三个咧系属于第三级，即系水质欠佳噶。咁分别咧就系马湾、东湾啦、更生湾啦，同埋咧系近水湾噶。咁至于另外两个钓鱼湾同埋双仙湾咧，其实系未有开放咁，所以即系话咧。八个泳滩，六个开放紧嘅咧，其实都系讲紧咧，即系水质咧系有一个欠佳嘅一个问题。咁至于头先我讲话，即系究竟三级、四级系点样去到厘定呢个级别嘅咧？咁就睇翻咧，就系水里面嗰个嘅大肠杆菌嘅数量啦吓。 嗯，如果我哋睇翻咧，2019至2021年咧，政府接获嘅一啲海水臭味投诉咧，其实都系有47% 系来自呢个荃湾区嘅。咁所以其实头先我哋所讲啦，譬如一啲水流问题啊，嗰啲渠管错配啊，加埋一啲天气状况咧，其实都应该解释到咧，即系嗰个荃湾嗰啲泳滩水质嘅问题。 嗯，嗱，环保署咧就喺回复我哋嘅查询嘅时候咧，都提到话而家咧已经系加强监察呢个荃湾区同埋屯门区泳滩嘅水质噶啦，并且咧就巡查各个泳滩附近嘅地方啦，同埋污水处理设施啦，就确保就冇其他异常嘅排放啊。咁并且讲到话咧，近排天气回稳啦，荃湾区各个泳滩同埋屯门区嘅青山湾泳滩嘅水质咧都开始逐步改善啦，更新湾同埋咧马湾东湾咧亦都喺今日咧就由四级转翻至到三级啦。好啦，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